紧跟着王泰，还有董秘书和 Frank。 寇少龙大手一挥，雪茄在空中画了半个圆。 大哥，我刚才提的条件，你到底肯不肯呢？ 寇少龙变卦了，他改变了订婚仪式前约定的条件。原因很简单，第一， Max 王根本没诚意，第二，大哥王凤如并没有到病危的程度，因此之前的条件风险太大了。寇少龙和王泰之前谈妥的条件是王家和寇家联姻，寇少龙进驻王家核心公司的董事会，慢慢过渡控制权，留给王泰一部分生活费，承诺让女婿 Max 王在未来继承一部分家业。就在刚才，在西餐厅里，寇少龙提出了新的条件，他要立刻成为王冠公司的董事长，让王家所有人彻底离开这些公司，包括未来的女婿 Max 王，如果他还愿意娶寇少龙的女儿。 Max 王怒道，不用谈了。王凤如也骂了一句，畜生，也不知骂的是儿子还是寇少龙。寇少龙冷笑道， 骂得好，你老婆的生活费再减一半儿。 Max 王也冷笑，哼，你倒是有自知之明。寇少龙怒然起身，却并没有骂出声音，他一屁股坐回椅子上，捂着胸口，脸色发了青。不过寇少龙显然迅速康复了，面色红润，精神抖擞，依然叼着雪茄，完全看不出几分钟以前曾经生命垂危，只是眼睛似乎有点不大好使，对郝依依视而不见，丝毫没有流露出一点点惊异，就像忘了这个女孩刚才还坐在自己身边，因此也不在乎郝依依此刻正和王凤如躲在后厨，分明是在密谈。王凤如沉吟了片刻，说道， 条件都由你来开，不太公平吧？ 寇少龙一脸愕然， 你老婆来找我帮忙啊，条件怎么不能由我开？我公司山穷水尽，还不是拜你所赐？嗯，你给了那个安保公司总经理多少钱？ 寇少龙反问， 你有证据吗？ 王凤如沉默了，眉宇间隐隐地出现一丝苦涩。 没有证据就不好乱讲，小心我告你诽谤。你不答应也可以，你讲一个不字，我立刻就走，等人查封你的公司，你和你儿子身败名裂吧。 王凤如长叹了一声，并未作答。寇少龙心满意足，弹掉雪茄上的烟灰，狠吸了一大口，雪茄头一片烟红，仿佛渗出污血来。王凤如终于从牙缝里挤出几句， 现在找不到证据，到了阴间就不需要证据，小虎在天上看呢，少龙这么多年 你晚晚都可以睡好觉吗？嗯？ 寇少龙眯起眼睛，他笑了两声，在浓浓的烟雾之中，郝依依突然看到寇少龙的目光蜻蜓点水似的在他脸上那么一点，立刻就离开了。郝依依清晰地辨认出那目光中的赞许，不禁恍然大悟，寇少龙根本没犯心脏病，他只不过是给郝依依和王家提供独处的机会，等着郝依依把朱棣交给他的证据，写着 SP 律所海外服务器登录密码的纸条交给王家。可是郝依依显然没交，不然的话，王凤如就不会像现在这般的落败。寇少龙不是傻子，即便拿到王冠的控制权又有何用？人家随时可以把公司的核心财产，比如费肯的股份转移出去。对于寇少龙来说，最关键的是郝依依能不能把 Max 王秘密注册的离岸公司暗度陈仓地转给他寇少龙。郝依依顺利通过了考验，他是忠于寇少龙的。寇少龙反问王凤如， 大哥，哎，你对二哥那么好，要不要先帮他找到儿子？他不是托付你了？好多年喽，怎么不见你找到呢？我一直在找，最近还叫 Max 去内地找。 王凤如转问 Max 王， Max， 你是不是正在找？ Max 王因为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有点慌，爹地，我很尽力地找了，一直找不到。 哼！ 寇少龙鄙夷地瞥了一眼 Max 王，像是瞥一只苍蝇，他问王凤如， 不要再说废话了，我的条件你算是同意了，对吧？ 王凤如牙关紧咬，像是要点头却又不甘心，在垂死挣扎。正在这时候，西餐厅里一阵喧闹，几个人不禁抬头看监视屏幕，三名保镖正在追赶 David 和辉姐，几个人快速跑出了视野范围。后厨的门突然被推开了， David 拉扯着辉姐跌跌撞撞地冲进来，几名保镖紧跟着拥进来，要去抓 David 和辉姐。 David 高声叫道， 寇生，生意还没谈完呢，你不是想买我的货吗？还买不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寇少龙向几名保镖使了个眼色，保镖退了出去。David 谄媚地笑了，他指了指辉姐说， 哼，我把货带进来了。 辉姐瞪了 David 一眼，昂起手挺起胸，像是配合 David 在做展示。寇少龙看了一眼辉姐，厌恶地对 David 说， 啊，给你50000，把那个女人留下。你滚吧，滚回去啊！告诉张小斌，如果担心就自己来。 David 喜笑颜开，哼， 转眼涨了40000，不错。 等等， 王凤如皱起眉头，像是突然想起什么，问 David， Max 的手机主板里到底有什么能值这么多钱？ 戴维忙不迭地回答，有王冠集团决定卖掉深圳安心安保公司的决议，能说明深圳安心是王冠的子公司。王凤如向 Max 王招招手， Max 王立刻俯下身去听父亲耳语了几句，立直了身子说道， 但是这也算不上什么秘密，虽然没在内地工商局登记，但王冠董事会的人都知道，深圳公司里也有不少人知道，这房间里每个人都知道。 戴维抬头看看天花板，耸耸肩， 嗯，好像是哦。 那么为什么有人肯出50000块？ 嗯， Max 王说完斜一眼寇少龙。戴维一拍脑袋扭脸问辉姐， 哦，看我这记性，杨女士，你说那块手机主板里除了董事会决议，还有什么来着？ 辉姐字正腔圆，底气十足，还有两条短信。 Max 王皱着眉头问辉姐， 什么短信？ 有一封是您发的，内容是做完了然后呢， 还有一封是回给您的短信，内容是按照原计划别联系了，把我给你的手机扔掉。 什么？ Max 王一脸茫然。 David 背起双手仰起头，像是在努力思考。我也很纳闷，您为什么要发这样一条短信呢？看上去很像是打算要做一些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情。偏巧李卫东又偷了您的手机，这不就好像是李卫东早知道您要做些什么，所以才…… 我从来没有发过这样的短信。 Max 王厉声打断 David， 抬手指着辉姐， 我的手机里不可能有这两条短信，你在撒谎。 辉姐并不理会 Max 王，依然昂首挺胸地站着。 David 接过话茬， 是吗？其实我也不太相信你会蠢到这个地步，别在意啊，王总。 David 讨好的朝 Max 王一笑，又把脸转向辉姐， 你肯定王总的手机主板里存了这两条短信吗？ 肯定。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两条短信是什么时候发出和收到的？ 是同一天下午发出和收到的，就是李卫东在北京国贸里偷王总手机的那天下午。 David 没有立刻开口，微笑着巡视了一圈，后厨里鸦雀无声。 所以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是李卫东先生用王总的手机发的短信？ David 明知故问，像是课堂上故意卖关子的讲师。 我请朋友帮我查了一下电信公司的记录，朋友告诉我，在那天下午，王总的手机号码并没有发出或者接到任何短信。这可就奇怪了，手机主板里记录了两条短信，电信公司却没有，这怎么可能呢？ 众人面面相觑， David 自问自答， 我也想了半天， 终于明白了，只有一种可能，有人把另一张 SIM 卡插进王总的手机里发的短信，这样电信公司没有记录，可是王总的手机里有。众人茅塞顿开，纷纷点头。恰巧张小斌先生告诉过我，牛行长一贯很谨慎，每当他派谁去办一件需要保密的事情，就会给那个人一部临时手机，让他用临时手机通报事情的进展，完事后把临时手机扔掉。有没有觉得耳熟？对了，就是那条回复的短信，别联系了，把我给你的手机扔掉。戴维得意洋洋地看着众人，过了几秒才又继续说，所以那条短信是牛行长回的，当然不是用牛行长常用的手机，而是用一个从电信公司查不出机主的号码，但是作为牛行长的亲信，张小斌先生认识那个号码。戴维向着董秘书招呼说，董先生，我知道你喜欢给张小斌打电话，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今天出卖了张小斌这么多，不然他肯定得杀了我。不过我猜你一定不会听我的，管他呢，人为财死，对吗？董秘书张了张嘴，却不知道如何作答，满脸都是尴尬。好在戴维已经转开了视线，继续说下去。总而言之，我猜大概是这么一回事。牛行长叫李卫东去偷王总的手机，嘱咐他得手以后用另一只牛行长给的临时手机发消息给牛行长。可是李卫东留了个心眼，把临时手机的 SIM 卡插进了王总的手机里，给牛行长发了短信，而且还故意问了一个问题，引诱牛行长回复。这样一来，就在王总的手机主板里留下了证据，证明偷手机主板这件事是牛行长让他干的。戴维连着咂了几下嘴，颇为佩服地说，内地有句话，姜还是老的辣，毕竟在大银行里浮沉了20几年，这个心眼儿留的可真有必要。看来李卫东早知道自己要有杀身之祸了。众人听罢哑然无语，辉姐更是目瞪口呆。辉姐全明白了，明白牛千金为什么死乞白赖的非要那块手机主板，宁可为此送辉姐和老李远走高飞，因为那手机主板里有他爸爸牛行长的把柄，老李和牛行长成了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老李完蛋，牛行长也得跟着完蛋。辉姐早知老李有心眼儿，可是没有想到老李这么有心眼儿，难怪20年没名没分，还被他整得服服帖帖的。今天辉姐算是服了。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孟孟，责任编辑吕鲁波，